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79章出柜。 袁子峰把他放在轮椅上，回头吩咐道，爷爷，我东西你让人放我房间就行，我明天再回来。 李琴叔觉得，别说是袁老爷子了，就算自己看到如此不孝的孙子都会气个半死吧。可出乎他意料的是，袁老爷子只是轻轻点了点头。 唉，等你处理好自己的事情，早点回来，给我个解释。 袁老爷子说最后半句话的时候，表情明显严肃了不少。李琴叔心道， 是了，这才是家长真正该有的态度。 李琴叔觉得自己的父母可能会反应更加强烈。 等等，不对，我为什么脑子里已经开始琢磨跟父母坦白出柜的事情了？ 要知道，之前跟厉雨锦在一起整整十年，他可从来没考虑过这件事儿。想什么呢？眼神都飞了。袁子峰看他一眼，推着轮椅往前走去。李琴叔想了想，诚实地说， 在想出柜的事情，这算是跟你爷爷挑明了？ 啊。袁子峰回答得很平静，仿佛只是做了一件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事情。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既然决定了要跟你在一起，那就得认真的在一起。那家长当然该知道我现在的感情状态。李琴叔顿了顿，没说话。不过每个家庭环境不太一样，你暂时决定不说也没什么关系，我不介意。说到这里，袁子峰还特别委屈巴巴地接了一句，真的不介意，一点儿也不像是不介意的样子。李琴叔无声地笑了笑， 袁子峰，你真能。 谢谢夸奖啊。屋子里一切都保留着他离开时的样子，就连物品摆放的位置都没人动过。李琴叔进来的瞬间就找回了当年的感觉，就好像这三年多的时光根本就不存在，而他一直都生活在这间小小的房子里，过着自己的小日子。虽然简单，但也算是有滋有味。这房子你走了之后，你父母就挂出去卖了，我有点舍不得，所以就买了下来。 嗯，现在是你的房产？ 对啊。袁子峰笑着勾了勾李琴叔的下巴，所以李叔啊，你现在是吃我的，穿我的，住我的，打算怎么报答我呀？李琴叔想了想，很漫不经心地说道， 哎，我人不都已经是你的了吗？ 还不完全算是吧。袁子峰没上他的当，反而把事情往更深的沟里带，说得意味深长的。李琴叔险些被他这套路给吓住了，呛声了半天才道， 你就算现在不是也快了？ 真的？ 这房子你一直都有在收拾？ 是啊，挺小的，收拾起来也不难。等以后我毕业回国了，我们再换个大点的房子。 得读几年？ 还有两年，反正你治疗也得在 F 国那边，争取两年后治疗的差不多了，咱们一起回国。 嗯， 因为房子也有几个月没人住了，所以没被黑布蒙着的地方都是灰尘。俩人一个拖地，一个擦桌子，忙活了大半天才歇下来，整个房间焕然一新。 李琴书顿时觉得整个人都轻松下来了。打开了电视，调到综艺节目上，俩人坐在沙发上看了会儿。将近九点整，李琴书已经有些困了，打了个哈欠进房间里睡觉去，一点都没意识到这是个一室一厅，袁子峰有些不太好处理。反倒是袁子峰一个人在沙发上纠结了半天，最后索性把心一横，洗完澡就进了卧室了。李琴书睡得挺熟的，袁子峰上床他也没发现，反而翻了个身滚进袁子峰的怀里了。袁子峰轻轻搂着他，吻了吻他的额头，没多久也沉沉地睡了过去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袁子峰做完早饭就回家了。袁老爷子正在晨练呢，见他回来扔过来个眼神。 饭吃了吗？ 啊，吃了。袁子峰在沙发上坐下玩了会儿手机。袁老爷子结束了晨练，去卫生间洗了把脸走出来，看上去精神矍铄。袁子峰思考了一下，说实话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，于是一张嘴就是一个重磅炸弹。那个，我跟李琴书谈恋爱了，很认真的那种，打算过一辈子那种。袁老爷子腿一软，差点没直接栽下去，但他嘛，毕竟是见惯了这个大风大浪的人啊，一瞬间的蒸松之后便迅速反应过来，清了清嗓子，然后坐在沙发上。但是他没开口啊，气氛显得有点沉默。袁子峰低头玩手机，大概过了得有三分钟的样子，袁老爷子这才开口的。 你是为了报复你小舅？ 袁子峰被戳中心里那根刺儿了，顿时有些无奈地反驳道。没有啊，认真的。 但他和你小舅在一起过，你不介意？你小舅也不介意？ 袁子峰没想过，袁老爷子关注的重点不在于李琴书是个男人，而在于他和李玉锦之间那段感情关系。被袁老爷子这么一追问，居然有点招架不住。我反正不介意，至于李玉锦介意不介意我就不知道了，不过他就算介意这也没什么关系，反正李琴书已经是我的人了。袁老爷子被袁子峰这番话说得哑口无言的，半晌后才道： 哎，你的事情你自己决定，我不掺和太多。 那就好，我还以为您会想当一下恶人拆散我们俩呢。袁老爷子叹了口气，有点无奈地摇了摇头。 你小子，哎，我哪里管得住你啊，只要你过得好我就满意了，我是不奢求那么多了，从小到大都不听话的玩意儿。 袁子峰笑了笑，凑上前去轻轻抱了抱袁老爷子。爷爷，知道您对我好。 臭小子。 哎呦，袁老爷子用自己这拐杖轻轻敲了敲他的背部，眼睛竟然有点发酸起来。 好好的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